9单元第二部分活动，听录音判断对错。一，你怎么了？ 我不舒服。 你感冒了？ 不，我累了。 二，马丁怎么了？ 他感冒了。 他去医院了吗？ 没去，他休息2天就好了。